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秋天也是开学季，秋高气爽，心情愉悦。在这个季节开学，想必来年会有更多的收获。开学了，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组线下的咱爸咱妈公益学校也选择了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季节迎来了新的学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11期学员的开学典礼，通过电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新老学员欢聚一堂时热烈且温暖的氛围，以及他们的心里话。 就是不想学这手机，可是呢来了以后感觉不是学手机的事，好像这是一个特别温暖特别无私特别忘我的这么一个集体，挺受感染的。一个要学好这个手机不懂的知识，要学好了以后别人不懂的可以传递，主要还有我觉得这个爱心，这个大家庭的这温暖我要记在心里。因为我是在针织厂工作做缝纫，原来在帮团听完了有的那个线呀不合呀，机器有什么问题咬线啊什么，反正我能懂的我就给人打电话告诉人家，有时候也说你要不行我到您家。我觉得很简单，这不值得什么，一种本能的热心。这帮团这俩女的人一听话就感觉很温暖，觉得就这个地方是一片净土，我在这儿要吸收这个爱的营养。这个帮团精神还要发扬，还有一个自个儿手机学好了以后，他对自个儿也是一个帮助吧。因为现在我觉得在家里退休了好多年了，好多东西好像不求进取了，但是我想借这个做一个加油站，完了继续大家的这种营养呢，把自个儿还振作起来进步吧。 我是11期新学员，非常感谢大家。我呢，对这咱们这个京城帮帮团呢，是很早都注意到了。我在帮帮团里啊，昨天还帮到一个朋友，所以听说那儿打雷炮，然后我马上把这个信息传过去了，最后他都连声感谢，我心里当时心情也非常好。感谢这个京城帮帮团，以后咱们交到这么多朋友。有什么事咱们都可以在帮帮团里互相那个学习，互相进步。希望大家有什么事呢，尽管说，我都会尽量的帮助大家。好，谢谢大家啊！ 在咱们学院中啊，有一个张爱菊同学，她呢和爱人援藏39年，退休以后回到北京呢，来到咱们学校。今天呢，他给咱们光南社区还有咱们的公益学校带来了哈达，来，请您来。 这个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您介绍一下。 我和我爱人援藏的39年。 第一批，总理点。 当时他就 是我二姨是其中的这个，她现在已经走了，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吧，向我们这个同学们、姐妹们、表弟们非常感谢。 您在西藏工作吧？ 39年。 39年。 在西藏参加工作， 了不起， 参加退休也挺厉害的。 整个青春年华就献给西藏，谢谢。 我们的李阳书记啊，这个很辛苦，王校长也很辛苦，教得非常耐心，从内心的感谢你。 向您学习，您是老人了。 我把这个西藏的礼物献给您， 谢谢。 我觉得公益学校确实是一个有缘的圣地，这个缘是缘分的缘。在这个公益学校里边，我们王校长找到了他的师傅李德林，是不是？我据我了解，怎么找到的呢？是王校长去参加香河园街道优秀品牌排演的时候，上台，李德林李老在这个台下就发现说这个人我好像认识，等到走下台以后，俩人一看，果不其然，他就是认识。然后我呢，社区工作是2005年开始的，第一个社区就是西坝河西里社区，也就是我们张阿姨是吧？张阿姨所在的西里社区，然后从中里社区又来到了光南社区。但是在公益学校里边，有那么一天，我就看到了张阿姨，张阿姨也认识了我，所以。就这种感觉好像是真的挺难得的一种缘分，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边，在咱们公益学校里边也能够找到您的有缘人。 咱爸咱妈公益学校除了教授老年朋友手机电脑的常识之外，还开设了十几个不同的兴趣班。在这所欢乐的老年大学里，新老学员一见如故，又因为大家都是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的老听众，所以尽管很多人是初次相识，但是依然有着家人般的亲切感。光靠说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必须得唱。 一期的新学员第一次啊参加咱们的开学的活动，反正怎么说呢，我在这里我觉得啊藏龙卧虎啊都挺有才艺的。我呢今天给大家唱一段评戏，向阳商店，大家一唱这身打扮就知道了啊，卖白菜的啊。 校长致辞，新学员代表发言，献哈达，才艺展示，这一切似乎仍让大家意犹未尽。在开学典礼仪式之后， 许多位新学员又和我们的老学员聚在了一起，而我们热心公益的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的志愿者老师们，为了更好地教授新学员学习，更是在现场和大家唠起家常。 那个您也是来学手机课的是吗？ 手机。 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84。 84了。嗯。啊，那就是您自己来的还是跟老伴儿一块来的？ 老伴儿一块来。 哦，两个人一块来的。 啊、都学。 呵，都学了。那您就是跟那儿学，如果这期要是学不会，您可以下期还接着学。 还学，对、 啊。对，咱们可以就是重复的学，没事儿啊。 对对对对。 啊，您也别着急什么的，每天来的时候注意安全。 哎，好。好，谢谢。 是新学员是吧？您是老师是吗？ 我也是学员，我是六期。 咱们这么多专业的来这个指导咱们，应该是会很好。 其实也不是专业的，都是我们自己那个慢慢来。比如我六期的，有三期的，像慧玲老师， 不是， 因为咱们学手机的目的是为了日后的生活丰富一点，对吧？然后用这手机给咱们服务，所以如果有时间就来参加我们。其实我们都有老人，我们也都有孩子需要我们，但是有空的时候就来参与啊。 相识很高兴。谢谢 您， 您 好， 您好，您好，我就看您听你俩聊的。 我也是听广播，退休了就想别闲着，然后听听广播，突然听到这个了，就说白了，你就信任这个，就觉得我来了试试，是吧？而且走出这一步挺好的， 挺好的。 我们都是志愿者，你这手机玩的那么强大了，加微信都会了。 这里面还有很多好的学的。 加微信有多少种方法，你知道啊？ 我这我就知道一种。 你扫二维码吗？ 行。好， 哦，有了， 知道了，好了， 有了，有了， 好了。 因为有人多啊，怕记不住，就做一个标注括号。您的那个大名叫什么？ 张旭六，我得好记，一二三四，我家排行老六。 张旭六， 嗯， 就行了。 好了， 谢谢您 啊，谢谢你，太谢谢 您。您好，您 好，您 好， 啊，都听到了，老学员。 六期的， 哎呦， 你看 老资格， 有资格了。 资格那个主持人就是张慧玲，就给你们管招生的 啊， 他是一期的 哦， 我是六期的，我也是退了休，觉得一听广播来了，其实没有人让我怎么样，就觉得还是学点东西吧哈。 是是是， 是想学电脑来着，所以到这儿，我觉得能来的人。都是觉得哈自己不能那么样就退下去了， 对对对，还想那个哎 学点东西，哪怕学一点儿，然后认识新的朋友，这些朋友一个星期要见一次面， 说的话跟你跟家里人说的还多呢。 那个您们的学手机学电脑， 手机和电脑 都要学 啊， 那程度是什么程度？ 程度是班的程度，基础的程度。 这个就是一工具 啊， 多用几回就知道，就跟熟练工种一样 啊， 没什么。所有到这儿来的，甚至80多，那位93了，他就当乐，每次都来，人就听听，其实比他平常老在屋里那种生活就要丰富一 点。对对对对， 其实没准他也打瞌睡。 您看吧，就一进的这屋，不用怎么着，你是不是情绪？ 对， 就还过节来了， 就得有这种阳光一点，是吧？ 啊、对对对， 你敢相信，就给对方一笑脸就行。其实真的不要什么，是吧？嗯， 你学这是电脑啊？ 我那期赶上咱们这儿啊缺人才，这儿的都是志愿者，其实家里也都带孙子照顾老人的。 嗯， 我来那期正好赶上咱们这儿就两个男老师，俩人都有心脏病。 哦， 王老师有心脏起搏器在装着，拍照的那一张老师他是刚做完一个开胸的大手术。 哦， 就是人才特缺，因为志愿者你要意味着你进来了，那你就要坚持，那都要克服点困难。 嗯嗯， 确实是，要是谁有能力都可以出来教，就是这样。后来我们六七王老师讲课的病了，这些志愿者就马上现学，就是我不会的我现学我也得教大家，因为我的程度可能也会，但是比他多会点，那我就教他。 嗯， 就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所以大家慢慢把手机学会了，然后再教别人。像那个特别秀气的那个吴杰老师，现在他教手机，他也三番五次的自己复习，自己强化自己来出来教课。 哦， 其实并没有谁让他怎么样， 他这倒有动力了，因为他得教去。 对，70多了，人家70多岁了。他们家一家4口人现在都在做公益，特别感动。 嗯， 就是你身边你碰到这些人吧，就觉得 对 挺好的。您们是听广播来的还是 听广播？ 听京城帮帮团是老听吗？ 在家就听。 原先想学没有时间，家里有老人嘛，现在的话老人不在了，有点时间嘛，就想学点东西，想学点东西，自己没有那机会吧。后来看到这儿的话，真的我觉得挺好，大家伙的话都是挺热心的。头开学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报名了没有啊？我说我报了，谢谢。我觉得这儿真的是挺好的，大家伙的话，尤其这些志愿者，我挺羡慕他们的。我如果我能行的话，我也会加入的，跟你们学习，看我自己的能力吧。我希望我能像你们似的，都学得那么好。 好 啊，我羡慕老师们，尤其校长。 你不用羡慕。 忙这么多事儿， 不是我 确实不容易。 这么多人。 所以的话，跟你们学习嘛，大家伙都得向你们学习。这帮忙团确实，我也每个礼拜都看，都听，对大家伙的帮助的话，都是无私的，全都是无私的帮助。挺管用的，那个对大家伙帮助也挺大的。有些事儿的话，真的是你自己好像是有了困难的话，你不知道应该去找谁，不知道去怎么找。 以后有了困难找我们大家啊，是不是？大家互相帮忙啊。 对对对对，互相帮助。 大青年70岁，我69，咱俩站一块儿是不是有点？ 您年轻，您年轻 是吧？到公益学校人都年轻。我是几年前来的时候，我像70多的，现在我像60多，后些年我像50多了啊。人确实年轻啊。听到咱们在开学典礼，他就来了，是大学毕业教数学的老师。 我估计您这个手机电脑可能也玩的挺棒的。可以玩啊，可以玩，带着我们一块玩。 你们说得好，我就赞成你们的意见。 电影演员。 又结识了一位这里边的 老革命， 高学历，高学历，真的。 您长 了。您 不是说您会唱《牡丹之歌》吗？唱一首。 牡丹。百花丛中开鲜艳，牡丹总将我一醉壮观，有天说你娇美，娇美的身体哪有这样。 电脑班、手机班、理发班、英语班，我都想学。 因为我谁都不认识进来，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来得太晚了。我怎么不从第一期呢？所以我呢，争取在这里头那个好好的学，多学点东西吧。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我刚60多岁，学的东西很多， 学习呢再加上充实。哎，我来到这儿也确实是，我的儿子也30多了，我一跟他说这个他非常高兴，他就说呢你去吧你去吧，你的生活就更充实了，省得你在家待着没事干。我还真是，因为我体能特别好，虽然我不知道要干点什么，哎呀一有这个我简直我特别高兴。 这给您提供一个舞台，您可以施展很多您的才能啊。 是是是，我要发挥，多学东西。 老面孔很多，都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他们跟着我们走过了一期又一期，包括刚才坐在这儿一个93岁的您老，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那是我们这个班最老的学员。刚才我问您老下期还参加吗？还参加。真的老人家的这种学习精神，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拄着拐杖来的，后来是提着他的手提电脑来的，老人精神状态特别好。还有很多新学员新面孔，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你到这里你就会被这种温暖所感动。我进这个电脑班的时候是3期，2014年啊，真的你给别人一个笑脸，别人接受的是一份温暖，你当时把你的温暖传来给别人的时候，那更是一份温暖，一加一绝对大于二。所以在这里你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这些志愿者说起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真的，上面有高龄的老人，下面有现在还不到2岁的孙子孙女，都要尽责任。我特别感慨这一点，就要一没有一分钱的福利，二没有半分钱的待遇，要大时间大精力，这没点精神坚持不下来。王老师坚持了5年，我算了算，我从3期到现在已经4年了。我觉得我是越干越有奔头，越干越有劲儿，虽然年龄越来越大，我今年也69岁了。真的，我觉得精神面貌好，心态好。你可以去掉你身体的很多疾病，所以我就希望在咱们的公益下，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丈夫带着妻子，妻子带着丈夫，现在我们是姐姐带着妹妹，妹妹又带着弟弟，带着弟妹，都形成家族性的公益。真的，我们王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在做着当年雷锋没有做到的事情。雷锋当年是一个人，我们现在是传递的是爱的奉献，是奉献给我们的老年朋友，奉献给我们家庭。我们在公益学校奉献我们的爱心，我们回到社区就是一片笑脸，走哪儿看到什么不合适啊，或看到点什么东西，我们都是以这种爱心来奉献社会吧。所以这是一个爱的熔炉，这是一个温暖的熔炉。今后我们在共同的学习当中吧，继续努力。秋天啊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是我们这实习班呢是秋天开课，那么我们经过一个冬天，经过了春节，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就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还在这儿，我们要迎接我们的结业式。咱们的结业式呢，就是我们以丰硕的学习成果向我们的亲戚老师们汇报，向我们的自己的家人汇报。因为到这儿来学习，你要得到家人的支持，起码老伴儿要在家里把饭给你做好，要把家给你安排好，是吧？等到那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迎接我们11期班的结业式。到那会儿呢，咱们大家共奏一首爱的奉献的歌。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京城帮帮团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11期学员开学典礼的部分现场录音。听了之后，您是否也在心动？是否也想尽快的加入到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去学习知识，去为公益出一份力呢？心动不如行动，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们帮帮团的口号：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你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苏宁邦克维修部的经理张伟。张经理您好。 大家好。 那么最近啊，我们汇总了一下啊，大家呢关于烟机灶具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比较多，所以呢今天张经理呢来得很及时啊，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关于烟机灶具的问题。那说到现在的家居也好，家电也好啊，大家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呢都是智能。那说到这个烟机灶具啊，目前能够体现智能的在哪些方面呢？ 烟机啊，是从80年代左右才慢慢的引入到我们家庭中去使用。最开始呢，只是解决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烹饪和这个油烟的一个处理。 嗯。 到我们现在呢，因为这个互联网啊时代啊科技在进步，具体智能的一些方面呢，就拿我们灶具来说吧。灶具呢以前都是人工啊去旋钮去摁，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拿这个手机 APP 去控制。另外呢，从安全性能方面啊，它是这个以前的这个可能只是着火，现在呢有这种防熄火保护，就安全性能更高，然后热效率呢也更高。包括我们现在有这种，比方说你锅里面的水啊，你这个没有水的时候，它可以自动报警、自动断火、自动保护。这是从灶具方面。然后烟机方面呢，烟机呢最开始也是抽烟，然后把这个烟气排出去，到这个后来的这个风量慢慢的变大，就把这个吸力增加，到现在呢更加智能。因为烟机呢我们手机也可以控制，现在有的好的烟机啊，它有一个显示屏，这个显示屏上面啊你能设定一些菜谱，比方说你想做一个鱼香肉丝，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样，它会显示屏指示你，告诉你怎么做，你按照那个步骤一步步的去做，去放菜啊，去做饭就可以，很简单，很智能。 哦，就除了不能直接把这个饭菜做熟了之外，其他的都可以 对 实现了，是吧？ 对，基本上就是你可能还需要手把这个菜放到锅里面，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够，烟灶都能够达到这效果。 嗯，对于很多进厨房的朋友来说啊，这个油烟机呢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爱下厨的还是不爱下厨的啊，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啊，就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油烟，尤其是很多女士，就怕这个油烟。 嗯， 所以呢就愣啃我不做外卖，我出去吃我就躲开这个油烟。所以呢油烟机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就抽烟的这个功能好不好是至关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最好不用清洗因为清洗起来也是很麻 烦 的啊。 对对对， 现在听说就是有一些智能的油烟机都已经可以达到就是自动清洗的这个功能了，是吗？ 对对对，现在呢我们市面上一些这种烟机啊都有这种自动清洗的功能。它自动清洗呢，就是它累计工作15个小时啊，它有一个就需要我们外接一个水瓶，然后一定要是纯净水啊，不要用自来水，就接上去以后啊，你按一下那个按键，它就会自动清洁，它里面会产生这种高温高压的蒸汽， 稀释它里面这些油烟，然后排出来，然后我们可以达到自动清洗的这种功能，也是非常方便非常实用的。 哦，就是它能够自动感应，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一个是大概油烟的这个污垢强度的问题。 对对对、哦、是这样的。对， 这个太省心了啊。 嗯嗯、 还有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可以达到这个智能联控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对， 我拿手机噼里啪啦一摁，很多我想办到的事情就都办成了。 对对， 而且我还听说，我还没使用过呢啊、嗯、 啊， 说这个现在的智能油烟机还有什么自动巡航的功能，这怎么听着像天上飞的东西啊？什么叫自动巡航啊？ 自动巡航呢，用我们行话来讲就是烟灶联动，就是你开灶的同时啊，它烟机会检测到你这个油烟的浓度达到一定值以后，它会自动工作，它自动去启动，自动把这个油烟去排出去，而且它这个检测到你这个浓度大的话，它会增大它这个风力，增大它这个风量。然后现在更高端的都是这种变频的油烟机。变频的油烟机呢，如果说比方说长时间不洗啊，烟道里边脏了，排风不畅的时候，它就会就相当于我们汽车这个涡轮增压，它会增大这个风量，把这个风呢更多的把这个油烟抽出去排出去，是这样一个效果、 哦、我原来一听这个什么巡航，我还想哎，怎么着这油烟机咋的撩上天啊看来这个智能确实可以让我们啊、嗯、以前就是如天上般的梦想都能够现在实现了、啊、 都能实现。 对， 对， 对，简单总结一下张经理说的啊，目前的这个智能烟机灶具的功能呢，首先好处就是自动巡航。所谓自动巡航呢、嗯、就跟以前不同的是，比如说过去我们点着火之后得单独去开一下那个油烟机它才去抽烟，然后比如说烟大了你还得去调那个档，但现在不是，它可以自动识别，你只要一点火那就开了，然后你这烟大了它自己就增大风量了，是这个意思。还有呢就是自动清洁，哎呀这个太省心了，太省事了啊， 对对， 不用我们自己动手了啊，那还挺累的很的、 啊、 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可以通过互联网啊，智能联控啊，用手机遥控，同时呢你即便是厨房的生手你不会做饭，那么你在这个屏幕上一点那菜谱就出来 了 、哎、对对对对， 你不像过去是还得拿一本跟着翻是吧， 而且它那个菜谱呢时间、啊、和我们做饭的这个时间一样，它会等着你，比方说你炒三分钟它就会等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它提醒你说你该，比方说你该搅和一下啦，你该去翻一下锅啦，该去加其他料啦，加盐啦，加多少啦，它都会提醒你，它步骤和你做饭的步骤是一样的、 哎、 就是这个特别好。 我就觉得吧，就给他们都安上胳膊腿儿，那就是机器人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对， 好吧，听了这么半天啊，确实这个智能烟机灶具很好很好，我们都想拥有一台，那它是不是很贵呀、 啊？其实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啊，价格我感觉都能承受得起，毕竟现在消费水平啊都高了、 嗯、 怎么说呢，老百姓也都不差钱了。 嗯， 所以说一般的像这种一套烟灶啊也在大几千块钱吧，而且是好品牌， 大几千呀、 啊、大几千可能七八千左右吧。 这算是比较高档一些的哈。 不算是中高档， 中高档的， 对对，中高档的 啊。您说一最贵的， 最贵的可能有这个一万五以上的还有。 凭什么这么贵啊？ 功能特别好，而且呢它还包含一些其他的服务，比方说消毒柜、 哦、 洗碗机， 明白了， 一些什么烤箱等等，它是全套的，而且这个全套啊都可以拿你这个手机去控制。可能大家老百姓会讲说，我们这灶具拿手机 APP 控制有什么用呢？我得往锅里放东西才让它点火呢，对吧？其实这个也可以跟老百姓去说一声，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喜欢睡懒觉的人就可以有这个好处，比方说早上要熬饭，你把那饭的米啊放到锅里边，你早上定个闹钟，比方说七点起床，那你七点起床以后啊，你摁一下灶具开，那你就可以再睡一觉，七点半你起来起锅基本上就熟了、 哦、 你就不用去起来再去加米啊加水再去开灶啊调火，这都不用，就拿手机就可以控制， 就是在床上你可以继续赖，但是按手机， 对对对， 回头你再醒睡一回笼觉，回头这饭就熟了， 就熟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刚才说嘛，就按上胳膊腿就是机器人了。 对， 对， 对， 对，是吧？对对对，是这样。对， 好，最高档的基本是在过万了哈， 过万了， 是最贵的吧。然后呢基本上大家差不多的是在七八千，还有没有价位更低一点更惠民的呢？ 有，然后那个价格几百的都有，几百块钱的都有、 哦、 像这个，而且还有这种集成灶、哎、就是烟机灶具的这种一体的，就跟个柜子似的，然后它上面带烟机带灶具，然后一体的，你放在家里边连上管连上气儿就能用。 哦，也就是说不同档次的不同价位的也是适合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不同消费者、 哎、 对对对，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对， 当然了，就是家里面厨房啊安烟机灶具，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根据您的实际的经济水平，您说您不差钱， 对， 安好的没问题，但有的时候、啊、跟钱没关系，就是跟实际的需求还是有关系的。 需求，对，包括你的装修风格，你的位置尺寸等等。 嗯，那目前在市场上比较主流的烟机灶具是哪些呢？ 咱别说那最贵的啊。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烟机啊可以分为这么几类。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最开始引进的时候，那会儿是薄型的，叫薄型。然后它就是一个那种玻璃的小房子，然后上面一个说是烟机，其实就相当于两个风扇，然后做个壳把它装起来，把这烟排出去。这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现在已经市面上已经没有了，已经早就下市了。然后后来呢，慢慢就是这种中式的啊，就我们俗称中式的。中式的烟机呢就跟个帽子似的，一个大帽子，然后扣在这个灶的上方在油烟。它呢因为太笨重，而且噪音啊各方面比较大，也慢慢的现在也在淘汰，不好买了。然后后来呢就现在也是主流的两款吧，第一种是这个欧式的，欧款的，欧式的它这个吸力比较强，而且造型啊比较美观，比较实用。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容易碰头，因为它是正对着我们这个脑袋，个高的人啊有时候可能做饭一低头一啥的就容易碰头，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 对， 然后现在呢可能大部分市面上比较多的就是近吸式的，就是近吸式的，靠着墙，然后离灶具也比较近，有油烟呢能直接吸走。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因为它毕竟只能吸半拉的，就相当于灶具的挨墙的离烟机近的那半拉的这个油烟，靠我们人的这边呢相对来说啊它可能就会有一部分会跟空气当中就会散发掉，所以说它呢就有这一点缺点。但是我们吸力大的这种近吸式的这个油烟机啊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的。 哦， 它就是不碰头 啊。我就被碰过，后来我就发现就有些人家里面装那种啊，因为他还是多少年前装的嘛，怕碰头还在那儿各个角落那儿什么贴点橡皮膏啊，弄点什么泡沫塑料挡着点哈。 对对， 说到这个油烟机啊，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听众啊经常会问起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什么侧吸式的，什么直吸式的。我不是太进厨房啊，所以对这个也没有什么研究。今天刚好啊张经理来了，您很专业啊，给我们讲讲这什么侧吸啊，还有什么吸。 侧吸和这个欧式就是我们俗称的顶吸，在顶子上面。先说一下这个顶吸，顶吸呢它就是分为好几种吧，有塔型的，玻璃型的，包括 T 型的等等。吸力最好的呢是塔型的，它的吸力啊目前是我们行业内公认的，就是烟机当中吸力最大，吸力效果最好的就是这种欧式的这种塔型的。 塔型的 它是离灶大概其有70公分左右，在上面有一个这种平板的这种帽子，然后在上装着的，就大概其实是这样。 这个塔型的， 这叫塔型，就我们行业内分类叫欧式的，就是欧式的这种烟机。然后近吸式的呢，就是靠着墙装，离这个灶具大概有35到40公分左右，然后它是贴着墙，然后不会碰头。但是它呢，因为它确实是从侧面去吸嘛，它吸力啊，它只能把那个靠烟机那个方向的那些油烟啊都能吸走，但是靠我们人这边呢，可能有很小的一部分会跟空气当中就会散发掉。对，相对来说它的吸力可能跟这种欧式的比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技术水平的不断这种提升嘛，这种近吸式的吸力也在不断的增加，好的这种吸力大的近吸式的也是和塔型的和这个欧式的也是可以去比较的，也是没问题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您因为是在维修部嘛，就是您经手的修过的最多的油烟机是什么型的呀？ 每一款吧都有一定的故障率的，其实都修过。其实我们，其实主持人您问说哪一款修的最多啊，其实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分不同的年代，可能之前是这个中式的欧式的修的多，现在呢是近吸式的修的多，因为它老百姓怎么讲，老百姓买了哪款多，相对来说哪款修的就多。 哦，明白了。 对， 还跟岁数有关系呢。 对，跟年代不一样。 好，刚才您还提到了那个集成式的啊，我们这特地还有刚刚也是问到了这个问题，说想请嘉宾讲一下集成灶和其他的烟机灶具的优缺点。 集成灶呢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带一个柜子，然后下面呢是消毒柜，上面是灶，然后带一个烟机。它那个相对来说啊就是结构简单，然后方便可以移动，然后它呢接上管接上气儿就能用，接上电就能用。但是它的缺点是啥呢，就是相对来说啊不是那么太智能，而且另外呢它这个油烟的吸油烟的效果啊不是太好，它省地儿相对来说效果不是很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厨房来说啊，它还是如果说我们正常装修来说，还是建议买这种分体的烟机灶具，这样是比较好的。 哦，好的。其实刚才呢你也为我们介绍了啊，即便是这个油烟机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呢它也是分很多很多款式的。 对， 什么直吸的呀，顶吸的呀，什么侧吸的啊，就是它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样式，肯定也是说因为各家各户的需求不一样。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各种家庭怎么来挑一个最适合我们家里面的油烟机。比如说现在啊，有的人可能家里人口多，得天天做饭顿顿做，有的可能根本就 这一个星期可能做不了几顿饭，是吧？还有的呢，可能就是油烟大，有的可能就是说蒸煮的比较多，没有那么大油煎。那么根据不同的需求呢，我们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性价比最高的油烟机和灶具，我们该怎么选呢？ 它是这样子的，然后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这个消费者，根据自身的情况，然后呢，首先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人看着侧吸式的好看，有些人看着这种这个欧式的，就我们说的这种塔形的，包括这种顶吸的这种好看，它是首先是从外观角度上去看，另外一种呢，就根据我们这个装修的这个风格，有的是在这个厨房单独的，有的是跟客厅是一体的这种开放性的这种厨房，它也是跟你这个装修风格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因为中国人老百姓嘛，都喜欢做个饭炝个锅，那喷个葱花，然后油烟相对来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像这类消费者买一些这种吸力大的，然后呢是变频的这种油烟机，这个比较好一些。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老年人，就因为这个老年人啊，有些时候可能岁数比较大，有可能锅里边煮个东西做个饭容易忘，安全性能啊这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灶具啊，国家强制要求必须带这种熄火保护。就打个比方吧，就是一锅了，就我们煮个面一锅了，把这火灭了，它呢灶具本身会自动切断这个气源，防止这个气源在空气中扩散产生这种危险。它是这样的。然后另外这烟机呢，然后它会检测到你这个房间内的这些不好的这些对人体有害的这些物质，它会自动去进行工作。所以我建议对我们这些长期在外打工啊，或者老不在家的这些儿女来说啊，买一个这种智能的，相对来说安全性能高的这种烟灶给老人使用，心里边更踏实更放心。 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好多是老年朋友，他们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忘， 对， 做了个什么东西吧，他一什么的一打岔，一或者看个什么节目他就忘了。其实这种时候呢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啊。 对， 如果说有了这样的烟机灶具的话呢，下回大家就不用求助关于锅糊了该怎么刷的问题了。 对对对。其实我想起到这儿，我跟主持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就我的一个同事，然后他呢春节前，然后父母啊岳父母啊都来这儿一块过年，然后呢三位老人在厨房里边去包饺子，然后炖汤炖鸡汤，然后他呢因为厨房可能没有暖气，他把这门都关上，然后炖着鸡汤这边包饺子，结果炖完了包完饺子出来一个多小时吧，大概三位老人一个人当场晕倒，然后两个老人头晕。为什么说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它灶具工作的时候啊，它会燃烧氧气。燃烧氧气呢，因为楼房啊密闭性比较好，窗户门都关着，它就会导致这个空间内啊这个氧气啊就会少。再加上老人啊比较节俭，有这种节俭的风气，他不想开烟机。他说因为这个煮汤啊产生不了那么大的油烟嘛，他不想开。但是呢三个老人一出门出现这种晕厥的这种情况，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建议啊还是用这种烟灶联动的，它检测到你的空气当中有害的成分增多，氧气减少，它就会自动工作自动循环，然后减少这种风险。 其实什么都没有生命最重要啊。 对 对。 所以家里面甭管您是装什么安什么，首先要考虑到的不是说外观如何如何，而是安全 性 能。 安全 性 能。对 对。好，说到这个问题，刚好有位听众问到了，说想问一下嘉宾，说老人适合什么样的灶具？最好有报警装置。刚才你也提到了啊。 对 对。 这个叫什么名啊？有学名吗？ 灶具来说啊，叫自动熄火。就自动熄火保护。然后呢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去销售的这些灶具都带这个功能，都带功能，但是呢我们建议还是子女为老人购买的还是选一购一些这种烟灶联动的，就是灶具工作，它烟机能自动工作，自动去抽烟，去往把这个油烟排出去。然后灶具呢我们也有这种现在这种叫就是防干烧功能，它检测到你锅里边的水没了，它就会自动切断这个火，自动去报警。他会提醒啵啵啵啵，会这样去叫，会去提醒。如果你有手机 APP 的话，他手机上会提醒你，因为你有可能不在灶的边上，他会手机会给来一个报警，说你的灶已经怎样怎样防干烧了，然后尽快去进行处理。他都会有这种智能的这种效果。 有那种就是特别喇乎的哈，就是干点什么就忘了就走 了，对， 是吧？ 对，对，是。 好吧，如果说有了这样的话呢，即便是说我们真的哈说忘了，说火上做着东西出门了， 对， 也不用担心家里面有什么问题了啊。尤其是有老年朋友的，那么有老家在家的话，如果刚好碰上装修啊或者是什么要换了的话，最好换这样的是比较适合的，很安全啊。好，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我们即将要提到的问题啊，他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说我们家里啊人口不多，只是偶尔做饭，选择什么样的烟机灶具合适？ 其实像这种呢，我建议就买一些这种相对经济实惠的这个烟机灶具就可以， 哦， 因为毕竟使用率不高嘛，因为也不经常做饭，因为现在上班族就跟主持人您说的一样，叫个外卖啊，在家做饭的这种时候少，就建议买一个相对经济实惠的，功能啊也不用太多，就达到我们基本的这种烹饪要求，烹饪效果就可以了。 哦，我还以为您会说，那你就选个好看的吧。 好看的当然了，对对对， 当摆设是吧？就当个样板间摆着就行了哈。 对， 反正如果说您是为了整体这个家装好看，您可以选一个适合的。 对， 哎，如果您不在意这个，那就选一个就差不离儿的。 对对，经济实惠的就可以。 您刚才也说了，说有几百大元的， 有 就够了吗？就够使了吗？ 几百大元的是单件儿，就指的烟机或灶具单件儿是几百大元的，有，它是能满足一些基本的一些使用要求，就是能达到去正常的去做饭。它也带这种安全的这种简单的熄火保护功能，也带，烟机呢，它带这种抽油烟的这种功能，可以把烟气排出去，这种基本的功能都带。 哦，够使 这样的，够使够使， 啊， 对。 张经理家里面常做饭吗？ 我老婆做饭， 顿顿做吗？ 对，基本上顿顿做。 好，那你们家使的是什么样的呀？您不用说品牌， 其实说实话，我们家用的是中档的，我个人认为是中档的，因为我老提醒他，我老怕他忘，我老跟他说这个呀那个呀去弄，因为他也是带着孩子做饭，因为孩子还小，所以说我就没有考虑买这种智能的。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使用年限要换的话，我肯定换这种智能烟灶。 哦，哎，说到小朋友啊，就是尤其是那种就是刚学会走路满处跑，他对什么都好奇，那比如说哈，这家长一没留神没看出他钻在厨房里了，厨房里呢正做着什么东西呢，这个他有什么一些安全的措施吗？比如说你像洗衣机冰箱现在都有同锁功能了，那么烟机灶具有这样的功能吗？ 灶具啊有同锁功能，有同锁功能，就你调节它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就是你需要摁一下它才能解除这个同锁，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你的锅如果说洒了或者溢了，小孩不小心然后玩洒了，它这火啊自动灭，然后它气儿也自动这个切断，也防止这个漏气儿。另外的这个灶具啊，我也建议大家就不要做的太矮，不要做太低，因为防止这个小朋友啊碰到，但毕竟说可能这个烧不着，没有什么太大隐患，但毕竟它烫，因为它一烤吧它热，小朋友烫伤这也是很严重。 对，还得从小给孩子教育好啊。 对， 厨房属于禁地啊。 嗯，对对， 禁止入内啊。好，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嘉宾，开放式的厨房，他们家装修啊，说准备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选什么样的好？ 其实开放性的厨房啊，首先这个我们要选吸力大的。就一定要吸力大，因为它毕竟和其他的和连在一起嘛，防止油烟去进行扩散嘛，一定要吸力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选一下这个它跟我们整体的装修风格一样的，就能够相搭的，比较好看，比较时髦的，比较现代化的，比较科技感的，这种可以去根据我们嘉宾不同的这种需求啊，去选购，去门店去选购。然后这个对于这种吸力大的呀，其实刚才我们前面说到了，就是这种欧式的，就是顶吸的和我们这种侧吸式的呀，刚才前面说吸力不好，指的是同等功率的情况下，如果说侧吸的和顶吸的比不一样，但是我们侧吸的现在都是加大吸力的，虽然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如这种顶吸的好，但是说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大吸力的，也能够弥补这些缺点，也是比较好。